花生当饭食，佢哋话佢哋最积极。我系谢志峰。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人民超市推出三月优惠黄金组合，三月一号到十五号，人民超市会员或即时登记成为会员，买罐装可口可乐，每罐只系一蚊，每人每日限买三罐。恒河咖喱屋仲推出全新升级产品，野味嘅黄金咖喱，每盒五百克，只卖28蚊。加熱即食恒河咖喱屋升级咖喱，几时想加送都咁方便。其他极底推介包括李潮传统风味韩牛肋骨500克装，原价160蚊，而家只系卖98蚊。挪威烟三文鱼500克都系98蚊。纽西兰鳕鱼柳440克36蚊。法国红鸡排肠仔10条只卖8蚊。更多精选优惠，记住亲临人民超市荔枝角 D2 店选购。除了满满300蚊，即送海底金锅捞现金券100蚊，仲有神秘惊喜俾大家。 嘥咗都好啊！ 喂，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即系我哋头先咧就播呢一个广告之前咧，我哋喺度商讨紧啊，喂，究竟系点样去报考呢个 DSE 好啊？报边科好啊？其实唔使拣噶啦，屌你老尾，唔捻使钱都全部报晒佢啦，吴家产。 系啊，想考边科考边科，到时 啊，即系但系 而家咩科可以拣噶？ 嗱，唔系嘅，嗱，如果你以最公理嘅角度去讲去讲嘅话咧。其實就咧即係我咁講啦，即係如果你大家係冇會客冇會計底嗰啲咧，其實你考個會計科咧，其實可以豁免咗呢個 LCCI 嘅，等於就係、是、有啲有即係專業嘅 accreditation 啫嘛，係咪 ？Intermediate 啊，係嘛？ 係啦 ，OK 啊。 咁發喂，不如我哋幾個真係考英文，拉高條 curve 先。 係啦，咁除此之外咧，就其實嗱，你有啲實用嘅科咧，其實你係有嗰、那個即係升職嘅能力喺度嘅，即係譬如 唔係我幾樣都掂㗎，因為佢 英文咯， 嗱 我英文可以考到，嗱、啊、英文啊composition 我一定冇問題啦， 普通話咯， 300字係嘛、啊，300-400字，我唔知而家 syllabus 點啦、啊，但係我哋嗰陣時就 comprehension 亦都好快睇完㗎啦，即係我哋 A level 考 cursory reading 咁、啊、一粒，即係嗰啲 multiple choice 點答，有一張 paper 就係做 grammar 嘅，咁、啊、我更掂。 系 article 又好 ，preposition 又好 ，gerund 又好，嗰啲我全部都系如数家珍嘅，即系粗一两几百条嗰啲咁嘅相类似嘅题目就礼得噶啦，大佬，即系remind 下自己系点啦，点咧，大佬。 咁仲有好多 個 oral 嗰啲更掂， 仲有好多嗱日文啦、啊、嗱德文法文嗰啲啦，我都讀過一年噶德文法文，我都可以即系考一下噶，其實系。 喂，我覺得今次財政預算案咧。即系大家就冇乜惊喜，但系咧就有呢个惊讶就系 DSE 嘅考试。 唔系嗱，咁 唔系我都估唔到嘅，即系点解会无端免费俾啲学生考？其实冇坏嘅，即系如果你净系俾入校嘅学生考系冇事的。 嗱，佢嗰个意图就好明显噶啦，佢系好想讨好咧，就叫针对性讨好呢啲即系青少年，系、咪？即系有个名目喺度去讨好你。嗱，呢个此其一。嗱，但系连细路仔都有份、哦，系咪？咁但系就你以为讨好啲青少年啦、后生仔啦，但系其实戆戆鸠嘅就系，因为咧。如果你話係討好僆仔嘅，其實你討好唔到僆仔，因為考試費唔係學生俾嘅，其實係個老母俾嘅，其實係，所以冇意義嗰樣嘢係。但係咧，你哇，你引咗一大堆即係不明來歷嘅人一齊去考試咧，咁已經有連登嗰啲人係咁屌到你撲街㗎啦，已經係。 阿龍考咩啫？而家最後嘅結論係、 啊、我唔知考咩啊，到時 日文 邊樣好玩咪考邊樣 咯。英文冇問題啊， 德國考唔知㗎。 咁啊，但係咧就有啲人咧就真係，唉，真係多鳩。 我人生未試過攞 A 喎，英文都 係嘛？ 你咪走去玩翻次咯。 係咯，我都係攞 crack 嘅啫喎，全部都係大佬。嗱，今次可能攞 A 喎，大佬。 咁可以試下。 五星星㗎啦，而家叫做 可以試下㗎。 兩粒星定係三粒星？ 兩粒啊！ 睇你多唔多分嘅黃之峰嚇、啊，即係除此之外咧， 喂，通識都考得喎、啊，如果係咁 得㗎，你屌柒陳茂波啦，考嚟，真係幾好、啊。 你考中文作文題目都係咁樣嘅啫嘛， 即係幾好啊！呢、這個係 中文作文題目我就唔敢，因為點解咧？就一來我 近呢五六年係少寫中文嘅啦，已經好多字我都係執筆忘字嘅，嚇、啊啊，即係成日都估個字點寫嘅，因為而家大佬你 依賴 iPhone， 你一寫就跳第二隻字出嚟俾你揀㗎嘛、啊，甚至成語都有埋啦， 冇辦法㗎，所以就而家你一係你唔好賣弄咯，即係或者寫得即係其實係累贅啲咯，你唔好寫成語咯，係咪？ 平實啲 啊，即係你好玩唔玩？你喺度寫成語嘅話咧，你自己仲俾人扣分，仲衰添，係嘛？咁但係呢啲都多餘，但係嗱，真係好悲哀。你成份預算案淨係得呢一樣嘢，係連 M 都可以受惠嘅，就其實係你其他嘢咧，就真係喂第一，即係淨係你當然唔使我哋講啦，即係還富於富呢個好明顯啦，係咪？咁即係我見到我哋有啲網友就咁講啦。其實講真，喂你反對呢個預算案派錢，喂唔該你反對埋退稅。即係如果你係覺得啊，派錢。是俾你買 iPhone 啊，俾你豪花豪洗啊，抌咗落鹹水海啊！喂，唔該你退税都反對埋佢，因為我見到啊，呢一個經濟日報啊，訪問咗一個四人家庭啊嘛，兩個人都係做生意啊嘛，佢即係老豆老母，咁然之後佢係200多萬一年收入，退税退60000，跟住佢話，哎，退税60000啊，一齊去旅行啦、啊！喂，點解去旅行唔係等於係即係浪費咗。 如果 偏偏 iPhone 係浪費呢， 佢有公司嘅話呢，公司又退咗幾萬人。 係啊， 係咪即係佢嗰個所謂利得税又退咗㗎啦。 佢唔會同你講添啦，佢搵幾多。 其實好容易計嘅一條數、啊、即係以我為例啦，我都唔想咁講嘅，就係兩公婆每人退咗60000、 啊、 再加差餉又退咗6000-7000。好似我啲咁好學嘅人去持續進修，我仲有10000㗎嘛，我之前 claim 咗10000㗎嘛，又食多你10000，咁已經70000幾囉，係咪幾數啊？喂，如果我多幾層樓啊，中數啊，多幾層樓咪層層都可以搞呢個差餉咯，玩每層都起碼5000-6000㗎。 好啦，即係而家驗證下陳茂波你嗰句說話啦，你唔贊成派錢，你係要針對有需要人士嘛。我想問啦，即係呢啲係年薪係可以去到6位數字，甚至乎係7位數字嘅家庭，佢係唔係有需要嘅人士呀？佢係唔係需要你幫呀？佢攞你啲嚿錢係錦上添花㗎。 同埋佢戇居在於咩呢？我哋係感受唔到我哋所謂嘅 release liability 嘅。你明唔明我的意思啊 ？Psychologically 嚟讲，你真金白银俾10000蚊我，同你退，其实所谓退税嘅意思，我系下年去 calculate 嗰盘税嘅时候，本来应该系交例如60000蚊，而家减咗30000，咁啊实交30000，其实唔系好觉噶呢样。 系啊， 唔觉噶。但系咧，你真金白银，我而家填张表，好似嗰年2000蚊 计划 2011年咁。 嗯。 咁你真係 send 張6000蚊嘅 check 俾我，或者入去我户口度6000蚊呢，我就好覺啦。 嗯 嗯， 我真係覺㗎啦嗰陣時候。 係啊， 係咪？所以佢成個財政預算案呢都係離曬地嘅。 係啊， 對好多中產嚟講，即係頭先我計咗條數咁嗰啲人呢，其實冇乜感覺㗎。即係起碼冇即時嘅感覺。嗱，呢啲人唔會拍掌歡呼你嘅。係咪？還我都係俾㗎啦。即係俾130000同100000，其實可能個差別唔係好大㗎咋 喎。 因為嗰啲唔係真係我俾完130000之後你退返30000俾我乜啦，咁都好啲。 除非佢要借錢交税。 咁都好啲，俾返張30000蚊支票嚟。 除非佢借錢交税嗰啲人啦。 唔係咁。所以佢蠢係蠢在乜嘢呢？喂，其實你係有差別地派錢係冇問題的。即係我哋上個星期講嗰個講法咋嘛。喂，三級就係好似新加坡咁。老人家即系真系低下阶层嘅人，就可能系派5000，跟住咧可能你交税可能系去到嗰个位置系3-4万嘅，系咁以即系整张2000蚊俾你，跟住好似我哋咁咧就1000蚊， 嗯， 就当大家请食餐饭啦，攞完之后，喂，我攞嗰1000蚊都开心， 系啊， 因为可以有机会请大家食饭啊嘛，但系戆居在于咩咧？你而家做嗰啲咁樣嘅所謂嘅小恩小惠嘅嘢呢，大部分嘅中產係有感覺，但係個感覺唔係咁真實嘛。因為我唔係真係攞錢喺自己嘅手度㗎嘛，我唔係交完130000税之後你取咗30000俾我㗎嘛，唔係咁㗎嘛，你係繼續擺盤數喺度繼續計㗎嘛，對我哋會計佬嚟講有意思。 即係都計到出嚟啊，都有數，但係對一般基層市民大眾嚟講係感覺唔到嘅。 因为基层市民大众系甚至连攞嘅机会都冇啊嘛， 冇错啦，因为你大部分人其实喺香港咁低嘅税制嘅环境里边系唔使要交税噶嘛，要交税嘅人亦都豪咗俾佢啦，系咪？你搵八九十万或者成百万嘅交十几万税有乜所谓啫？系咪交埋预缴75%有乜所谓啫？咪交到廿零万咯，系咪？嗱，感觉上好好，嗱，上年系退2万，今年系退3万，但系都系数字游戏嚟嘅啫。喺張税表度即係寫落去嘅啫，冇實質嘅作用嘅喎。你話你退幾多？你退幾嚿咯？ 幾嚿嘅啫嘛，係啊， 係咪？你有咩感覺咧？ 冇咁食餐飯冇咗啦。 食餐飯 嘅 咋？ 你係連感覺食餐飯都冇，因為佢喺嗰條 formula 嗰度計咗俾你啊嘛。啊，我覺得個蠢係蠢在咧，成個政府係在於呢樣嘢。 咁佢唔係蠢。 嗱，你話好似我上一次我搶噏當被吸嗰啲，即係免一兩個月公屋租金啊，加多兩個月綜援當利是啊，咩長生津啊嗰啲冇問題，退照退，錢照派，分幾級。如果你真係好似我哋嗰啲左膠咁，相信呢一個嘅即係累退嘅原則嘅話，1000又好，3000又好。6000又好，咁你咪三級制囉。 你話窮人咁樣，你話派三糧，即係呢個歡迎。咁但係問題就係，唔係所有窮人都有綜援㗎嘛，都攞綜援㗎嘛。 咪囉。 係好多窮人係寧願做一份工，但係呢都係在職貧窮咁樣去，即係咁樣去頂住嘅，即係真係手停口停嘅。即係其實你而家你巴士司機都係咁嘅，其實好多都係。你更何況而家係仲好多都係可能足工添，而家搞到係。係咪？即係呢啲嘛。 咪同埋老实讲，你话买 iPhone 又好，去翻大陆消费又好，上去揼骨又好，我点样使关你咩事？ 系咯，关你旧事咩？即系咁讲，任志刚嗰啲咧，话你攞嚟你买 iPad， 喂，即系都算啦，呢啲人嚟捻晒地。咪跟住你啊，余若薇又好，又讲乜嘢，又话人哋买 iPhone 啫？ 咪因为佢都系离地啊嘛。 唔系佢嘅 point 咧，我理解嘅，即系买 iPhone 同 iPad 咧。其实嗰啲系入口嘅货品，咁、可能成本咧已经占咗4000噶啦，卖出去就6000咁讲啦，吓咁啊，香港嗰个嘅实际个经济嗰个嘅贡献咧就唔系好大嘅，佢想讲呢样嘢啫，即系正如讲嘅时候，啲人话你攞咗3000蚊、6000蚊好，你就翻 大陆， 翻大陆旅行，咁啊使咗落去隔离嗰度咁样，咁但系呢个问题，呢个权利系我嘅选择嚟噶嘛？ 嗱，第一呢啲咧你就冇掟。你純粹係以你感覺咧，然之後做一個咧叫做係階級偏頗，呢個階級偏見嚟嘅。講真係，喂，同埋講真，如果係咁樣，同一個道理嘅咋，你退税嗰啲攞6万蚊出嚟，都係去咗旅行嘅啫，泡過嘅咋。點解佢啲唔係浪費，而買一部 iPhone 係浪費 ？iPhone 仲唔淨止係講電話，佢有好多用途喎。你上網，你吸收知識，你都可以用嗰個 iPhone 嗰度嚟吸收知識嘅喎。其實係 大部分啲電，唔係大部分香港嘅產品 係嘛， 其實都唔係喺香港做嘅啦。 你就係啦。 你都 contribute 唔到香港嘅所謂嘅本土嘅經濟嘅啦。你去街市買菜，我當你攞咗6000蚊。你買只雞，嗰只雞係香港嘅咩？你買嗰棵菜係香港嘅咩？係咪？你去茶餐廳食嘢，我當你食咗6000佢啦，連續十幾日啦。有咩唔係入口嘅嗰啲？ 係啊， 嗰啲 food stuff。 唔係，但係咁講啊，即係講真，即係你同樣係派錢，你派落去一個基層度，嗰個相對重要性係緊要好多嘅，其實係。嗰、那個重要性好勁嘅，即係你相對於你嗰啲咩中產，佢攞幾萬蚊， 所以今次 係錦上添花啫嘛。 我完全估計唔到嗱，我哋唔好再墮入佢嗰個政策嗰個辯論裏邊啦。我完全估計唔到呢一個特區政府點解選擇呢一個方法，唔去即係 pizza 啲群眾嗱？呢、這個我真係一個疑惑嚟嘅，即係喺個民望咁低嘅政府嘅環境裏邊，其實你最容易。亦都系最直接做的一样嘢，就是、派咗去，又唔系以往冇做过，以往派过6000噶啦。 呢、這个我估到嘅， 系咪？ 我估到点解嘅？ 喂，要做嘅嘢，花样亦都变化唔到好多、啊。正如我都做咗财政司，就系、是、我都乱咁噏到一扎嘢出嚟嘅，系咪、啊？喂，咁你咪派咗佢咯，顺下啲人嘅意啦。 咪呢个就系林郑嘅心病啦，即系林郑啲精英主义就大有为，家长式啊嘛。 你頭先講咗少少嘅重點喺度，因為而家嘅管治嘅人咧，我用佢嘅心態， 覺得自己英明神武， 唔係 除了覺得自己英明神武之外呢，就是覺得呢那些錢六七千元呢是對他來說是一餐飯的。 嗯。 對他來說是一餐飯呢，咁佢就會覺得嗰啲係唔重要嘅。 啊，咁啊，屌你俾咗你咪攬買 iPhone。 即係好似好簡單啫嘛。即係如果嗰日我哋去靚波王新春團拜初六咁，咁我翻飯都係八千嘅。咁如果我攞八千， 咁多人食喎，但係 咁你或者何俊仁攞八千，唉，我請咗佢啦咁樣。我係冇感覺嘅對佢呢啲人嚟講。咁但係如果你話啊， 退税退差， 佢計條數，喂，佢老婆當冇做嘢啦，佢自己都三萬，嚇揸兩層樓，咁又五六萬，喂，咁佢條數就計得過， 係啊， 係咪啊？即係佢從我哋去計數嘅人嘅角度咧，就覺得啊，咁嘅財政預算 OK， 但係你冇諗到就係、是，喂，大部分嘅受眾係咩人先？係、 啊、 係有實質感覺嘅人喎、 啊，係啊， 即係阿龍，你話你退税其實喺個盤 formula 嗰度計出嚟啫。唔係真係俾翻幾嚿水俾 你 大佬， 即係你唔會有感覺㗎。 唔係你另一個角度去睇，其實林鄭咁樣做根本就係 please 緊啲業主。你諗下，喂佢最多係咩啫？差餉啊嘛。你同埋林鄭其實喺佢嗰個嘅施政報告嗰度都講咗一樣嘢，就係、是、佢要以置業去到解決呢一個房屋需求問題啊嘛。佢要點樣做啫？就係要喺財政預算嗰度就做一個樣話俾大家聽，大家要有樓先至可以生存到咯。 嗯。 咁如果你冇樓啊，你咩都冇，咁佢做咗個示範，就係、是、任何人都要，即係好話冇聽，傾家蕩產都要上車啦。你焗住只能夠咁樣，你先至可以享受到政府俾你嘅嗰個優惠。 唉，老實講，上咗車之後，你都唔係好介意嗰度多少少同少少少啦。除非你係炒家，即係余若薇咁揸十幾層樓，全世界各地，雖然外國你唔計啦，係嘛？可能都揸幾層香港，咁有數喎、啊。 嗯， 係嘛？揸三層就六三十八。起碼都萬八， 但問題你啱啱上車供得最辛苦嗰陣時，你有翻佢退翻啲差餉俾你嘅話，咁你 佢唔係退啊，佢唔使你交咋，本來你交3000，而家交1500咋，你唔好以為退啊，大佬。 係啊，咁 所以我覺得佢蠢啊，蠢在曬個 logical 啲人嘅感覺唔到咯，即係我張單你拎過嚟，而家係俾3000，本來俾3000。而家你就叫我俾1500，其實我係冇感覺噶嘛、 嗯， 因為我都係找緊數嘅啫嘛。 都係要俾個感覺。 咪係咯，個感覺係要愛俾嘛。所以佢今次成個財政預算案個問題在於咧，其實你離地啊，你捉唔到啲人啲心理。原本你係用少少錢咧，都令到啲友咧係歡呼拍掌嘅，幾百億係嘛？你1400億盈餘咯。系咪？你攞300-400億出嚟派下？如果你用我嘅方法，唔使咁多添啦。 但如果 分幾級制嘅話， 唔係喎。 喂，我都覺得好過癮嘅喎。填張 form 攞1000元入去我户口度，如果係喎，個銀行會真係增加到1000元喎。喂，嗰個感覺同你明明俾3000，最後我先出1500。有少少唔同， 但如果用另一個角度陰謀論啲去睇，會唔會係咁？會唔會係咁樣？有一個劇本喺度嘅，就係、是、你陳茂波走出嚟，就係度呢一個咁蠢嘅財政預算案。咁然後咧，建制派嘅人全部 你英雄救美啦，屌真係，你點咪英雄救美？ 喂，原本啊，陳茂波啊，即係做呢個所謂財政司長啊，今次佢咪第一份預算案， 係啊， 第二份， 唔係佢其實真係冇人識佢嘅，係亦都冇人關注佢嘅。除咗知佢係劏房波，知道佢即係醉酒駕駛之外，係冇人識佢嘅。今次呢個預算案，我估全香港所有人咧都喺度即係 講粗口㗎啦，唔使 罵到。 我哋睇下個表啊，我哋睇下個表啊，你睇下係10年新低啊，佢嗰個支持度係。喂，你醜唔醜啊？對你財政預算案，你係有史以嚟最多錢剩嗰、那個，而嗰個滿意度係最低啊！ 我唔 係 嘅， 而最冤枉嘅就係你話你自己，喂，你退稅退差餉已經係即係破天荒地高嘅咯，已經係都係落得一個即係48.2分，10年新低嘅一個分數喎、啊。喂，你醜唔醜啲啊？ 佢都幾難得嘅，佢都。即係你而家咧就知道咧，全香港都知道咧，邊個叫做係陳茂波啦？ 啊！ 我估好多大學生咧都走去考DSE 嘅，隨時可以轉下科嘅啲。 啊，係啊，啱啊， 係嘛？ 奇啊！ 本來讀開文學啊、歷史啊嗰啲，不如考好啲， 轉翻去讀醫科咯，大佬係嘛？或者轉翻去讀法律咯， 好難嘅一年就一年好難嘅，即係對於嗰啲人嚟講係光陰嚟嘅。但係咧，即係對於我哋呢啲屎忽痕嘅嚟講咧，冇乜所謂啊，係咪？你又反正你又幫我哋俾呢一個即係考試費啦。 我哋使唔使俾咗先㗎？ 唔使喎。如果係咁樣講嘅話， 就報名就得㗎。 但係咁樣講。即係我，即係我，即係首先係屌鳩阿葉建源先啦，即係關你撚事咩？喺度即係喺度做嫁娘，喺度話即係好，佢話咩嘛？好多人考嘛，喂，你會唔會諗啲措施去隔下啲人去啊？係嘛？淨係揀啲日校生啊？喂，你又令到嗰啲自修生又咩啦？又叫做係即係又無端端中箭啦。 其實好容易嘅啫，證明佢呢個咧都係好倉促地諗出嚟嘅，即係有幾個方案，我覺得係倉促嘅。一 DSE， 喂。除咗入校嗰去作為一個指標之外，好啦，我話當你即係啲MK 嘅年青人係嘛，即係而家即係發奮圖強啦，再考翻，咁你定個年齡上限咪得咯，係咪？你定個23又好，21又好，25都好啦，定個年齡上限就可以考 DSE， 我免費俾你啦。喂，咁我同你唔會屎忽行走去無端報名㗎嘛。 係唔使搞精佢啦，呢啲就。 喂，呢啲咁嘅技術問題，都唔識搞。即係證明你真係怕個腦袋亂嚟喎。 嗱，呢個我俾泛民睇嘅都好緊要，大家睇下呢個表。嗱，呢個 Now 做嗰啲咩 app 嘅民調嚟嘅。嗱，非常不滿已經去到 54%， 喎。你話幾大鑊？加埋不滿嗰啲呢是 77% 啊，可以接受都是 16%， 非常满意 7%。嗱，你话中产好紧要啊嘛，系嘛？喂，嗱呢啲可能就系你自己 target 嗰啲吓，即系你话针对性照顾啲中产 7% 嘅啫。你谂下你嗰个 efficiency 几低？嗱， 唔系你咪当佢咩咯？俾翻个 credit 佢啦，23% 啦。 嗱，点解 加七？ 点解呢一个民调咁重要咧？对于民主派嚟讲，嗱，因为咧，即系我哋之前见到咧。嗰、那個叫做係即係我哋而家311補選啦，而家即係冇人做民調喎，唯一一個做嘅就係 Now 嘅啫，而 Now 已經係 show 到係唯一俾我哋見到嘅就係其實我哋四區都可以有勝算嘅喎，其實係。 唔係四區都輸咩？我記得鄧家彪過出嚟。 就第二次民調咧，就見到范國威咧，就已經有呢一個咁樣嘅警號啦，已經係俾佢哋逆轉勝啦，俾阿鄧家彪。咁但係如果你咁見到嘅話，呢一班用 app 嘅人咧，本身係泛民嘅支持者嚟嘅。喂，原來你見到佢哋已經開始咁反對呢一個預算案。而你去反對派錢，喂，你係咪自掘墳墓啊？ 其實原本咧，派錢本來咧係一個好 peripheral 嘅嘢，即係好普面嘅嘢。佢哋冇講得錯曬嘅，真正嘅財政預算案應該係要解決有一啲嘅經濟目標、社會目標、財富再分配之類嘅嘢。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咁 peripheral 嘅嘢，做就得，唔做亦都得嘅嘢。咁我揀做喎， 嗱咁講， 因為點解咧？又唔係使得多錢，又大家拍掌稱慶，我幾難得咁多人都咁開心咧。 有嗱，有好多泛民嘅老大哥啊，啲老屎忽咧，就真係好 Q 一廂情願。唉，大佬你做咁多年都退埋休，仲喺度講哇！即係當然啦，你講得啱嘅，即係喂你政府應該要即係未雨綢繆係嘛？即係應該咧就要即係 鬼唔知阿媽女人咩？ 係啦，哇！但系咧，即系你而家 咁个政府，你当你自己系执政团队嘅一部分，定系当你作为反对派啊？作为反对派嘅定位系乜嘢咧？ 嗱，好啦， 我哋提一啲好民粹嘅嘢，所有群众都系赞成嘅嘢，但系政府系唔会做嘅。 我哋 咁你咪赢咯。你咪赢咯。 咪就系咯，啱啊！嗱，你睇下梁家杰点讲啊？我真系非常之好笑，真系嗱，佢个幅图睇下啦。唉，适时投资推动政策解决社会问题，作相关嘅软硬件建设，系一个负责任政府必须要做嘅。用钱嚟防范于未然，总好过咧亡羊补牢，效果好得多，效率高得多，香港人受苦少得多。点解特区政府牛皮灯笼点极都唔明啊？喂，大佬啊， 佢讲咩咧？佢讲派钱嘅问题。 我諗係啦，即係佢即係好簡單嘅啫。佢就話嗱，你有錢啦，就應該係防範於未然啊嘛。即係如果你話喂，第時撲街嘅時候就唔好亡羊補牢啦。咁變咗咧，你有筆錢喺度咧，就未雨綢繆啦，係咪？你要做啲軟硬件嘅建設啊嘛。喂，但係咁樣講啊， 講呢啲冇意思 㗎。即係嗱，你 唔係呢啲係放諸四海而皆準嘅嘢。講完等於冇講過 嘅嘢。嗱，我咪睇下咯。嗱， 喂，佢嗰啲全部一啲好 positive 嘅 terms 嚟嘅。 OK， 你細心研究一下傑哥寫呢段嘢啊，係咪？ 嗯， 嚇，第一要防患未然， 係 呢啲好 positive 嘅 term 啦。避要亡羊補牢 啊 ，positive 嘅 term 啦， 好過亡羊補牢嚇， 係咪？ 啊， 喂，呢啲嘢全部冇問題嘅喎，係嘛？特區政府牛皮燈籠咁咪永遠都係㗎啦。 佢唔係牛皮燈籠，我哋就唔使要搞真普選搞得咁辛苦啦。如果我哋如果佢聽你點嘅話，咁呢個就係民主政府嚟㗎啦。呢個 佢呢一段嘢 俾啊嘛，你講嗰樣嘢。 阿傑哥呢一段嘢八搭嚟嘅，即係佢呢一個 pose 啊，頭先我哋 show 出嚟嗰個 pose 啊，套喺邊一個政策、邊一個政府嘅時空咧？都是啱嘅， 唔係啦， 即係你講完一樣冇 Q。 但係而家個問題係葉劉都撲出嚟話俾大家聽，佢支持派3000蚊啊嘛。 你做咗12年立法會議員，都係咁嘅水平。 唔係即係好似怨婦啊嘛，都叫咗你做一啲長遠嘅嘢啦。 咁即 係你係都唔聽嘅。 咁即 係 咩咧？ 你係咯，即係你諗唔係牛皮燈籠咩？講真，喂，佢第一日就係咁樣噶啦。 唔係佢罵呢啲係冇意思嘅，但係人哋跟住下一句問你，咁啊傑哥，咁你想我做乜咧？咁你噏到啲咩出？ 派錢之前啲人計過幾多錢啦？500多億啦。但你知唔知今年咧財政預算案有500億係花去邊啦？花喺創科嗰度，而創科嗰度500億咧係花咗200億喺嗰個咩河套嗰度啊！屌你老母！ 你真係益大陸人！ 屌你老味！即係你攞200億，你叫投資未來，你投資喺河套嗰度，係投資喺新界嘅未來啊嘛，唔係我哋嘅未來啊嘛。 喂，你去海洋公園都去咗幾億啦，係嘛？海洋公園啊，大佬，你唔 係 送 海洋公園，佢係送俾細路嘅啫，大人冇份噶。 唔係，即係呢個又係白痴啊，大佬。嗱，3億1000萬，喂，你話攞嚟俾派啲飛俾嗰啲即係細路仔去海洋公園1萬張飛。嗱，有啲人話400幾萬唔啱嘅，因為佢唔知道原來小童價係減半嘅，係240萬嘅啫，其實係3億1000萬，你攞240萬嚟買飛，然之後你話重點係買飛，你仲要咁樣喎？佢以學校嚟做個單位喎，即係話你一間學校咧可能得500張飛，咁學校點揀唔撚關你事？咁學校點樣揀啊？揀你聽話嘅人咯，係嘛？但係聽話嘅人代唔代表佢有需要啊？仲有啊，你派一张㗎咋，个老母要自己买一张成人飞啦，係400-500蚊啦，係要陪个仔女入去㗎。 咪即係利益输送囉。 咪呢个叫促销。 其实老实讲，佢做样啊，嗰啲即係嗰啲花招啊，都系做得戆居嘅。 咪你好容易俾人踢爆啊嘛。 预算案系要耍下花招，系要耍下嘅。即係鬼唔知阿媽女人，每人派6000又好，8000又好，10000又好，都係杯水車薪㗎啦，幫到啲乜嘢啊？嗰封只係利是嚟嘅咋，即係正如我哋派嗰啲俾大家去收嗰啲利是，大家開心下嘅咋，咁你俾啲人開心下咯。真係要做結構性嘅嘢，即係好似阿傑哥咁嗰啲空空泛泛嘅口號嘅，就唔該你搞下啲藥物名冊啊，減低嗰個醫生個工作時間，加多啲醫生翻嚟，請多啲外國嗰啲名牌嘅醫生翻嚟啊！ 你講， 打破佢啲壟斷啊，嗰啲嘢啦，減低嗰個教師嘅比例喺教育嗰度，尤其是喺中小學嗰個階段啊，或者係俾多啲老師去再繼續培訓，教好少少啦。都話咗啦，好易嘅啫，嗰啲公屋。妖攞多幾塊地出嚟快啲勾晒佢。 喔呢個有得講啦，但係呢咁講真，你話派錢個問題呢，嗱我哋一個禮拜咪證明到囉。唔派錢佢就會到你長遠上面會有嗰個 commitment 㗎啦咩，就會投資未來，就會投資喺醫療上面，係會投資60多億。60多億嗱，袁國勇之前講幾多先夠，講500億。你501你而家你擺撚咗落創科度。 唔係，如果我係佢咪呢嗰500-600億，但我唔派。 嗯， 但我搞全民退保，咁你冧啦啩？ 佢梗系唔会啦。 有财富再分配嘅效应，系咪？亦都令到啲老人家即时受惠。 哦，林郑嘅角度嚟讲咧，如果你呢班老嘢要退休咧，啊唔该你死翻去大湾区。我哋有大湾区啊嘛，你唔使喺度阻，唔好阻住香港，嗰度你攞去生金蛋噶，你喺度退休。 呢个国策嚟噶嘛？讲到尾， 呢度退休喺度阻住地球转。系嘛？喂，香港系人才，系要创科，系要帮国家生金蛋啊嘛！ 谂另外一个问题，唔需要讲呢啲细节嘅嘢噶啦，就系在于咧，佢哋嘅成个嘅施政逻辑系在于咩咧？其实是一个右派嘅逻辑，就话咧，我哋交得多税嘅， 係貢獻社會最多嘅。佢呢個邏輯出發去做呢個預算案嘅，你諗清楚，點解佢咁樣退稅呢？你點解退得幾百呢？其他人點解退三萬呢？因為人哋貢獻咗個社會好多咯。佢所謂貢獻社會嘅 measurement 嘅指標係在於咩呢？就係你搵幾多錢，所以你交幾多税，我而家退返俾你。 所以曾玉成咪講得冇錯啦，話呢條友呢根本呢就唔相信財富再分配。即係窮者咪越窮囉，富者咪越富囉。 咁考第一嘛。 而窮者佢仲要踩到你兩腳落井下石。 如果我哋做財政預算案嘅話呢，呢啲人呢唔係唔俾佢退，但唔會退咁多。係咪？因為嗰啲人已經冇感覺㗎啦。咁你做嗰啲真正實質幫助到基層市民，第一財富再分配，第二加強嗰個社會嘅流動，由一個低下階層變成一個即係中產。即係正如我哋嘅年代，我哋出生嘅時候，我哋讀書嘅時候都會講啦，就係你有免費教育，你有呢個公共房屋，其實係幫緊你累積緊個財富㗎嘛。經濟發展就嚟自呢度嘛。因為我屋企人原本都好窮㗎啦，個 family 成個 household 嘅 income 因為我住嘅公屋而減低咗嘛。咁我哋所謂嘅可動用嘅資金，每一個月嘅時候嘅 disposable income 係咪多咗啊？咁我哋嘅消費能力係咪強咗啊？喂，所以如果要真做嘅預算案，真係達到財富再分配，達到社會流動嘅，唉，今晚而家喺呢一度用十分鐘我都寫到出嚟啦，係計唔到條數啫。我係計唔到條數，即係要幾耐要起啲公屋，即係要嘥幾多錢，咁嗰啲打到俾個 AO 你同我計啦，係咪？我而家有幾多塊地我哋可以諗㗎，即時起係咪？我哋 contract out 到㗎，即係起到啲公屋返嚟，有冇足夠嗰啲工程公司承接，咁呢啲技術問題你諗啦。總之我而家要將等六七年嘅公屋變咗三年，三年之內喺我任期內面要完成，咁得唔得啊？死做咯，难做咯，医疗嗰啲又系即刻俾钱咯， 冇用嘅。屌，呢个政府系 即俾钱咯， 信唔过嘅。 喂，全世界咁多医生，系咪英国嗰啲得唔得啊？美国嗰啲掂唔掂啊？ 呢个你好耐之前， 澳洲嗰啲掂唔掂啊？ 已经讲紧咩打破专业垄断呢啲咁嘅， 叫晒佢翻嚟，叫晒佢哋嚟。英聯邦國家嘛，都係識講英文㗎嘛，係咪？將我哋嘅醫生同對比人嘅病人嘅比例降低佢。 呢個雙重標準嘅，當有一啲人才、醫護人才喺香港係自己都培養唔到，譬如好似嗰啲咩咧放射性治療咧，咁佢嗰啲咪要引入咯，係咪？佢嗰啲又唔講嗰個專業專業保護問題，冇㗎呢啲嘢，佢都係講佢。都系睇香港做唔造就到呢啲人才啫嘛！ 你哋僆仔要学好英文嘅，搵啲鬼佬嚟教咪最好咯！ 真系咁样做嘅佢哋， 系咁啊，班班都系咯。咁而家唔系班班系噶嘛，可能系某几个年级先系噶嘛，唔搵啲鬼佬嚟咯。你中意日文嘅，咪搵个日本妹过嚟教咯，系嘛？降低个喂，要真系使钱嘅话，你有千四亿嘅话，大把钱俾你使到落去啦，系嘛？你要保守少少，嗱、有千四亿盈余，留翻四千，有四百，我嚟即系累积财富财政预算案嘅，咪就使一千咯，系嘛？下年都系咁上下噶啦，你年年都估错噶啦，就估低收入，就估高开支，最后就全部水浸。由九七到而家，九七之前又系咁，都廿几三十年啦，大家都已经冇感觉啦，你嗰个财政预算案已经系。咁不如做下呢啲嘢，點解唔得呢？令到市民更加開心。不過作為反對派，你嘅政府咁交， 唔需要幫佢諗呢啲問題啊！ 唔需要幫你諗啲細節問題，講咗十幾廿年㗎啦，你都唔聽，咁你繼續咯， 賣曬錢咯， 係咪？ 你真係整仆街嚟啊！好，休息一陣。